你生日许个愿望吧。 许什么愿都可以啊。 必须的必啊，你生日你最大。 好，那我希望早点娶到你小舅舅。 皇太，你 怎么了？ 方景行，我拿你当兄弟，可你居然想当我舅妈。欢迎收听喜马拉雅出品晋江文学城授权掷地有声制作的多人有声剧该我上场单飞了，作者一世华商，离天下之大谱啊，方景行居然想当我舅妈。朋友们，快投月票砸死他，忒不是东西了。 第129集，来到另一个城市，停在了一座奢华的大宅前。玩家得知老管家要在这里喝茶等着，让他的人去把贝尔带过来。他们对此没意见，带着他进门，见迎面走来几个 NPC， 其中三个十分眼熟，正是先前抢过鸟的人，另外两个则很陌生。无人一见管家被绑，当场就不干了，还是管家出面阻止，这才没有再打一架，因为他答应用贝尔交换自由。贝尔没带来，他被自己人松绑是会被诅咒的，而且有一个誓言在，只能玩家给他接绑，玩家不守信用，他才能找自己人帮忙。老管家看着为首的那名手下， 贝尔没跑吧？ 没跑，关着呢。 话音一落，江晨就见他们任务条上找纳特询问贝尔的去向，后面多了一个已完成。 原来这就是那个狗屁店员啊，竟也是老管家的人。 方景行知道江晨会好奇正常的路线，便推敲一下， 这样看他卖贝尔的店很可能是老管家吩咐的， 因为他们把贝尔抓了，而贝尔总不回去，恐怕会引起街坊邻居的怀疑。也正因为店员知道老板被关，这才卖得有恃无恐。 管家自救的点是有贝尔在手，假设这一设定是固定不变的，那咱们前期就算找到店员也是找不到贝尔，估计会被他带歪，绕一大圈才能查到和大小姐有关。 他看着江晨， 假设这一设定是变的，这就说不好是什么剧情了，我用别的号试试。 江晨点头， 到时候你陪我。 为什么？ 因为我对这个不好奇啊。 江晨看他一眼， 我能等着别人做， 别人有我效率高啊。 江晨不理他，其余人默默瞅着，总觉得自己有点发亮。老管家对此毫无所觉，优雅地走到前厅的椅子上坐下，等着他们放人。玩家没有马车快，在半路上就跟丢了他们，整座大宅特别清静。几分钟后，贝尔满身是伤，被老管家的人带了过来，金丝雀连忙飞过去，绕着他啾啾叫。老管家没瞅他们，起身到了江晨的身边，对他伸手。江晨看着这边出现的放人的案件，暂时没点，试着往外走了两步，见老管家跟着他，便说道， 留一个人守着贝尔，其他跟上。 他扔下这一句，在大宅里闲逛，老管家一路跟着他，提醒道， 放人。 江晨充耳不闻， 你们是想被诅咒吗？ 江晨依旧不瞅他， 你们今天不放人就会被诅咒，生不如死。 江晨溜达到后院，看见一间只有一扇门窗的小木屋， 他试着推了推，发现能推开，便开门进屋，示意他们把门窗堵好，这才给老管家松绑。老管家二话不说，扭头就跑，对上了一面人墙。 打！ 七个人摩拳擦掌，围着他一通群殴。这次终于触发剧情了。老管家狼狈地趴在地上，颤抖地伸手指着他们：“ 你们不是人。”“ 嗯。”“ 我主人是不会放过你们的。”“ 你主人为什么抓大小姐？”“ 我才不会告诉你们。” 江晨这边自动对他拳打脚踢。“ 别别别，我说，我只知道是因为大小姐和她生日是一天。” 短暂的安静后，狗剩道：“ 我咋觉得这设定似曾相识呢？ 哎，林怀小姐姐被关好像也是因为生日。 大小姐六岁被抓，十岁被救，今年21，那正好是十年前。哎，那个抓林怀的叫什么来着？”“ 90。 哦，对对对对对，90。是不是因为十年前大小姐被救走了，她就找上了林怀？”“ 我记得那个设定是被抓的人越痛苦，90获得的能量就越大。”“ 主人说让我给大小姐下咒，大小姐越痛苦她就会越厉害。”“ 我去，还真的是她呀。”“ 你们饶我一命，我有解咒的办法。”“ 行。” 老管家吃过一次亏，痛心疾首：“ 你们这次拿你们父母发誓，我就没见过你们这样的，不讲信用，出尔反尔，不要脸。” 他一口气没上来，眼一瞪，脑袋一垂，活活气死了。屋里的七个人懵了。“ 行，也算是恶有恶报。” 方景行试着摸了把尸，摸出一个解咒的纸条。几个人便回到前厅，把五位手下也弄死，给贝尔松绑，听他说起了他这个视角的经过。他酷爱石雕，虽然法咒是强项，但还是开了家石雕店。后来岳辉组织在大陆上横行无忌，他听说朋友被抓后又逃了，便试着打探消息，幸运地找到了给朋友下咒的人，取了对方的血放在店里，想着哪天朋友来找他就给对方解咒。再后来有一天，他去外地进货，途经回音庄园，见到了变成金丝雀的朋友。他没办法和朋友交流，见朋友焦急地对他啾啾，兴许是听到了什么不得了的事儿，他本能地察觉出了危险，就带着朋友逃了。之后他就遭到了不明人士的追杀，于是写了信，把朋友封进了雕像里，主动引开了那些人，就再也没有回来。这几人听到了重点，这次的剧情有岳辉的事儿，但只是一个背景板，人家已经把血找好了。“ 血呢？”“ 我被抓住之后，那老头就收买了我的店员，他们把店卖了，东西都搬进了这边的仓库，应该在那里。” 八人小队于是带着他找到仓库，推开门，看见了和书店异曲同工的效果。这里堆放着各种石像、金钱、宝石和杂物，还有无数的小盒子，也不知道里面放的是什么。“ 哎呦喂，太恶心了，垃圾都知道分个类呢，这个连垃圾场都不如。”“ 强迫症看着要疯了。”“ 问一问他装血的东西长啥样的。” 他们说着看向贝尔，贝尔已到了强弩之末。“ 那个血我放在……” 他说到一半两眼一翻，把击晕了。“ 挺好，隐藏剧情里特有的剑。” 看来在咱们找到之前他是不会醒了。 江晨顿时有些烦，陪着他们找了一会儿便到了下线的点。方景行也早已留意着时间， 听见他对他们打了声招呼，便叫住了他，来到了他的面前。 怎么？ 有事跟你说，组个队。江晨心头微跳，看了他两眼，同意了。